让我今夜微风轻轻诉，吹散了我的梦。轻松把我的思追动，多少尘封的往日情重回到我心中，往事随风飘散，把我的思思痛，你是那美梦难忘记，收藏在记忆中。总是有历经百转和千回，才知情深意浓。总是有走遍千山和万水，才知何去何从。为何等到错过多年以后，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。我还记得我，还是你忘了我？今夜微风轻轻诉，吹散了我的梦。 幸福是有时间坐下来吃早餐，是上班的路不堵车，是下班回家门口亮着的那盏灯。幸福是随时随地把心情哼成歌，就像品味一零三三。 有时钟一整夜电话拨不通，不敢睡怕噩梦，醒着又怕伤到心痛，雪滴在心中多苦我能懂，绝不让一步把自己归附。你很想知道谁带走他的梦，我们都很是苦，有人强也是不放松，如果忘了初衷，最后挣到手也没有，看着自己笑，面对个黑洞，多努力祈祷，回应都失控，除非自己想通，挣脱这场做梦。你为谁把和脸之间计较特别刻， 爱恨在拉扯，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， 感情怎么分的， 怎么去猜，都等他选择，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资格，你别再把和 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， 能舍才能得， 泪水不能解释负担， 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，不怪谁招惹，只拖着他的躯壳，爱着那又如何。越失控，有人强越是不放心，如果忘了初衷，最后挣到手也没用，看着自己想面对的 怎么分割，怎么曲折，都等待选择。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资格？你别再拔河， 可是不是谁比谁坎坷， 能舍才能得， 人生不能缺幸福的， 爱情是说重了，不该你的，不管谁招惹，只拖着他的躯壳，爱着那个路灯。你别再拔河， 究竟不是谁比谁坎坷， 能舍才能得， 人谁不能解幸福的渴， 只是说错了，不该你的，不怪谁招惹，只拖着他的躯壳，爱着那又如何。 我永远不

人说你想忘记也不能够，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，好像当初的约定，爱着对方一直到老。问自己，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？要怎么面对这问题？说没问题，心里在流泪，骗自己，骗心里去骗我说， 说了离不了，缘分已经结束。你这该死的温柔，让我心在哭泪在流。就在和你说挥手以后，想忘记已不能够。你这该死的温柔，让我止不住颤抖。哪怕有再多的借口，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。 The sweetest thing ever in my life. I cried so many times ever since the night you were gone. 说好从此的回首，说好离不了，缘分已经到手，你不再有借口。听完你的了，你一定要走，我还站在记忆里在感受。你这该死的温柔，让我心在抖泪在流。就在和你说挥手以后，想忘记已不能够。你这该死的温柔，让我止不住颤抖。哪怕有再多的借口，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。 去的步伐 分手后再继续吧。